北京时间21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98.2兆赫 ,AM927 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100首歌里有100个回忆。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。 我是张一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，有音乐，有故事。 这里是 FM98.2 北京青年广播，我是张一，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。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我们总是感慨，为什么我那么爱他，他却无动于衷，于是我们就长此以往来折磨自己。我们甚至没有发现，我们从一开始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那就是用我们以为的方式去爱我们所爱的人。我们爱吃橘子，于是便把所有的橘子都留给那个我们所爱的人，并非要他全部吃完才算没有辜负我们的那份执着。可是我们并不知道，也并没有询问他究竟爱不爱吃橘子，于是我们爱的人承受了太多我们自身带给他的困扰。是啊，那些我们一口都舍不得去吃的橘子全部都留给了他。我们也会委屈地去想，我多少次想要去吃都忍住了，为的就是把他们全部留给你，却不知道他最爱的却是你始终不喜欢的苹果。于是你放弃了好多，也终究没能赢得他的心。很早以前就听过一个故事，故事的女主人总是把自己爱吃的蛋黄留给丈夫，而丈夫分明爱吃蛋白，长此以往，夫妻二人从未吃到自己爱吃的那一部分。可是如果他们提早就告诉对方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爱，还至于这样吗？为什么不去早点问他，亲爱的，你究竟喜欢什么，我去拿给你啊。又何必大费周折，却始终没有猜中他内心所想。爱情这东西哪有什么面子可讲，喜欢就去问啊，想去就去见啊，哪来那么多猜测猜疑。毕竟彼此选择对方的初衷自然不是放弃，为什么我们不能选择一种简单而粗糙的方式将我们的爱情进行到底？哪里有什么合适的人？所谓合适无非就是你退一步我退一步，便促成了理想的爱情。既然你爱吃苹果，那么橘子留给我吃，苹果我重新卖给你好了。 未必会来，未必会走，早应该懂得这世界没什么不朽。时间是条狗，拼命啃食它的肉骨头，再多挑逗也不会回头。未必会来，未必会走，命运是量身定做，也难免出错。应该想通，谁最后不是两手空空，也不管你有多舍不得，但多

或许我不该喜欢你，我到底不是输给了我的不说，我输给的是你的不爱。 旧日旧上衣身穿， 那么如你所愿吧，我会嫁给一个爱我的人，为他生儿育女，我会依旧保持沉默，哪怕我其实早就知道你只是装作不知道我爱你，我不说你不爱，我们就这样吧。 冬夜的心牵情于绵长，他说就这样去流浪到美丽的地方，谁的歌声轻轻轻轻唱，谁的泪水轻轻擦，那些年华

小月，听见花朵记得我，到底是一时的情未了。Sun in the sky, you know how I feel. Breeze drifting on by, you know how I feel. It's a new dawn, it's a new day, it's a new life. 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，晚安，活力 Music。 晚来天欲雪，愿每个旅人都有枝可依，伤心人都有酒可醉，浪子都有家可归。愿每一个你都不再颠沛流离，生亦无忧，死又何惧，唯恐来不及，只怕错过你。北国的深秋，气温骤降，像极了你叫人心冷冻成冰的眉眼。其实哪有那么多的甘心不甘心，我在这世上所有的心有不甘，都是对你的无可奈何而已。放肆大笑的年纪，赶上春秋，将炽热滚烫的内心伪装作荒草丛生的模样。你要明白，适合的时间做合适的事，本身就是莫大的幸福。想念总是在不经意间的泛滥成灾，然后变成惊涛骇浪的模样。醒也是你，醉也是你，全都是你，竟全是你。倘若与你相遇是我余生的开始，那么了此残生就是失去你的日子里我唯一能做的事。很久以前，我以为自己能够觅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到后来才知道，那是何等的愚蠢。这世上再没有哪个人能够像你一样爱我、怜我， 许我半世安定，一生荣华。彼时年少，面对爱情，我们往往拼尽全力，燃尽了所有热情与期盼，而后发觉，感动的瞬间，不过是感动了自己。烛光再亮，也照不进一个无爱人的眼。情深不寿，我到现在才懂得，心中有忽然想念的人，就打电话给他，方才不枉相思一场。心中有所爱之人，就要开口告诉他，赌上一回言而无悔。你要温暖阳光，才值得为这个世界温柔以待。世间纵有诸多的悲凉与感伤，但你要相信，那些梦中的良辰美景，终有一天会来到。有答已上，恋人未满，这世上有一个人会走近你，看穿你的精心伪装，卸下你的满身疲惫，读懂你的双眼悲凉。不似爱情，胜似爱情。你沉醉在所有与他相关的时光里，我迷失在每个有你的梦里，用一颗冷心观红尘。可当你遇见他，仅一秒，便知荼蘼花已开，沧海已桑田。 相依，十年 情的前景映在旁，也将墨色铺满了妆。恍然问一句低声的暗想，当时知道不过全场。 梳妆台，我就不敢奏章了，生生学成了木匠。你说喜欢我写诗，我就不肯早朝了，不知不觉的成了诗人。烽火戏了诸侯，被人骂成了昏君。流芳青史是别想了，幸亏我没有兵权，没有雄霸一方，不然有人欺负你，我就造反了。不顾三军哭稿诉，冲冠一怒为红颜。史官们肯定不会喜欢我，只有姑娘们夸我爷们儿。 幸亏我没有做神仙，不然世俗都反对。人类觉得我们背天逆命，我偏要当着世界的面亲吻你。你在哪儿我就去哪儿，三界五行我闯遍了，东海我搅动了，地狱我胡闹了，天宫我耍酒疯了。能做鸳鸯，谁还愿意做神仙？长寿百年不如相爱瞬间。幸亏我没有做游侠，不然有人让我去杀秦始皇，有人让我慷慨割艳世，有人让我为国为民，可我没时间了，我还要回家给你做饭呢。就说我英雄气短吧，谁让我只想和你儿女情长呢？幸亏我没有做战国四公子，不然哪有心思心忧天下，哪有时间礼贤下士。人人想当英雄，我却只顾着陪你虚度光阴，花天酒地，陌上花开缓缓归。我不爱苍生，我只爱风月。世人笑我，我笑世人，愿这一生只擅长一样本事。你哭的时候哄你，你笑的时候抱你，春风起的时候我酿好小酒，你穿上裙子。 我从春天走来，你在秋天说要分开，说好不为你忧伤，但心情怎会无恙？为何会是这样？喜欢你在每一刻

也走远了。 Are you?